大家好，首先要感谢群主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大家可以交流关于这个来美国读书啊，以及关于这个对于孩子的教育的心得体会以及一些经验。再次呢感谢这个，其次啊要感谢常想的妈妈。常想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孩子，他今年成功的申请了美东一个非常有名的学校，就是 Wilbraham and Munson Economy。 这个学校有200多年的历史，他和中国有很好的渊源啊，中国第一批留学生啊，包括荣鸿啊，大家都很知道的，就是在这个学校来留学。最后呢要感谢所有的转播员的辛勤的劳动，谢谢大家。今天主要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如何享受免费的教育。有这个原来有这么一批啊，这个中国不是要一胎化嘛，所以有很多的孩子呢是在第二，尤其是第二个小孩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他们现在呢应该到了适龄的年龄，要上学了啊，所以想谈谈这个，专门谈谈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是和常想妈妈的互动。因为有些中国的这个学生希望申请美国的中学啊，那常想妈妈呢愿意和大家分享她申请，就是常想申请美国高中的一些经验和体会。最后呢是因为现在提出来有些年龄比较小的孩子，那妈妈希望能够陪读，那么我们第三个问题讲这个。我们先讲第一个问题，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应该如何享受美国的免费教育。那我们先讲有什么条件呢，在美国享受免费教育有什么条件呢？他会遇到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呢是身份，那你要在美国，首先你要在美国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啊，你们这个孩子能够在美国合法的停留，对吧？那么应该说呢，第一部分人就是在美国出生的孩子是符合这个条件的，因为他们在美国生的，当时就应该能取得美国护照，所以他们是美国的公民，他们在身份问题上是没有疑问的，是完全符合在美国长期居留以及美国公民能够享受的所有的权利，在这点上他们是清晰的和完备的。那么除了这一点之外，还会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他是一个孩子，就是说他不足18岁，那么他在什么地方生活，在什么地方上学，自然就存在着另外的一些条件。比如说那怎么样才能更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呢？那先要介绍美国的这个关于免费教育的一些状况一些情况。美国这边呢是可以享受12年的免费教育，就是一直到高中毕业都是可以免费的。那么它有一些条件是你要在这个地方居住，那么居住自然就有两种情况。第一种呢是你的这个孩子的爸爸妈妈在这个地方买了房子，那么当然他属于在这个地方居住，他要住在自己的房子里，他要交纳房产税，他就非常的有权利来享受这个免费的教育。因为美国房产税的主要的用途是在当地的这个教育上面，美国的房产税不会有一分钱去交给联邦政府，全部都是在什么地方交房产税就在什么地方享受他应该享受的这些权利。这个房产税呢甚至交到以县为单位的，中国好像我们叫趟啊，就中国应该叫县吧，它是以县为单位的。那么这个免费的公立学校呢也是以县为单位的，那么你交的房产税越高呢，那可能你这个免费上学的这个公立学校的条件就越好。因为每一个年度都会有一个 annual report， 会告诉每一个交房产税的人你的房产税用到哪儿去了，那你会看到绝大部分是用到教育上的，然后还有一些呢是用到公共事业，比如说公共图书馆，当然还有呢要用在修路哈，维护，当然还有就是警察和救火的啊等等吧，都是，但是全部的房产税都用于当地。 那所以你要是一个美国公民啊，然后你又买了一个房子，你交了房产税，那么你就有权利来享受这些所有的与房产税有关的这些公立的这些这个教育也好啊，图书馆也好啊，或者是其他的啊一些和房产税有关的这些服务。所以这个在美国出生的房子，在美国出生的孩子，只要你在一个地方买的房，交了房产税，你就有权利享受这个地方的免费的公立教育，一直到高中。那么在这个问题上呢，还会有一些中国的这个朋友的一些状况，比如说他的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但是他的爸爸妈妈呢，不能在美国长期的这个陪着他。比如说爸爸妈妈在中国有很重要的工作，或者有很重要的生意啊，离不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孩子到了适学的年龄，想上学了，那应该怎么做呢？是不是没有可能呢？当然也不是啊，但是我们就来谈谈，来探讨一下这样的孩子呢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解决为佳。如果他的父母不能到美国来，然后也没有在美国买房，但是他的身份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是持美国护照，他是在美国生的。这样的小孩呢，可以选择这个寄宿家庭。寄宿家庭呢是要有，也当然也会有相应的一些条件，比如说呢，这个寄宿家庭本身他当然是要有房子的，对吧？他交了房产税，他应该享受，或者他的家庭成员啊应该享受在当地的免费教育，那自然从经济上，从财务上，从道理上都是没有问题的。那这个寄宿家庭如果愿意接受一个美国孩子，当然可能是因为朋友，可能是同事啊，可能是这个其他的一些关系，但是要合乎情理，对吧？你不能有很多的人啊，要和你自己的赋税这个有相应的 match 啊，那当然就可以的。那么这个持美国护照的这个小孩呢，要知道这个寄宿家庭这个有很多的要责任，有很多的责任对这个小孩。比如说呢，这个首先这个家庭要符合接受孩子的一些条件。如果他想上学的话，因为美国的学校会要求，如果不是父母，那么谁是监护人呢？他要求这个监护人提供一些必备的一些消息啊。那当然这些呢也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这个监护人的房子是安全的吗？是在这个区域吗？是这个监护人是很有爱心的吗？他是对这个孩子会是负责吗？他没有任何其他的不好的记录吗？等等等等，他要符合一个监护人的条件，他才能够做监护人。当然监护人呢就有很多的责任，他也要签一些 form， 因为这个学校是希望在学校的时候这个孩子的安全是学校负责的，在离开学校的这一段时间，那么孩子安全他要能够信任你是由一个监护人负责的，所以这个监护人不是谁都有资格做监护人，那他而且每一个监护人要知道他负有很重的责任，那学生的这个孩子的家长也要清楚，你选择监护人的时候要很认真严肃啊，当然还要严谨，要对他了解才可以。当然监护人也会要对这个小孩有了解，家庭有了解才可以。另外这个监护人和这个家长双方都应该知道，当你选择了一个监护人，你去上了一个免费的公立学校的时候，实际上你是用了当地的这个资源的。还有这是刚才现在讲的是关于这个已经是美国公民的小孩，是吧？这个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当然还有一些呢，他不是美国公民的小孩，但是他也需要上学。比如现在有的访问学者，他是在这面有他的，一般他们是持 IP66 进来的，然后他有他的合法的身份，他又应该带着这个小孩，因为他要照顾孩子嘛，所以这个孩子呢也有一个合法的身份在美国。 那么他能够上学呢，他是可以上学的。那就是他在哪儿工作，比如说他是 UMass 的访问学者，那么他就应该在 UMass 附近有租住的房子，或者 UMass 学校本身的房子。那么他的小孩可以免费上学吗？是可以的，但是只能上他所住的那个地方的学校，而不能呢上其他地方的学校。那么你要读书的时候，你要出具什么呢？要出具一个你租住房子的一个 lease， 比如说你是跟学校租的，那叫学校会有这个，或者你是跟当地的其他的居民租的，那你要跟居民有一个 renting 的一个 list， 因为你 lease 你才能可以。另外可能还有的学校是要求你付了那个 rent 的那个 receipt。那你这些东西都有了，就证明呢你是一个合法的身份，你是 legal 的在一个地方住啊，你有这个地址，学校也知道你是住在什么地方。那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可以在当地的一个公立学校免费的上学了。另外在美国呢，是如果你要是上我为什么说自己要解决身份啊，就是在这个地方，如果你要享受这个免费的公立教育的话，是你必须自己解决身份。这个公立学校是不负责解决身份的，公立学校是不会发 I-20 的，所以你的学生呢不可能拿到一个学生签证，所以他必须是自我解决身份的，或者是跟着妈妈过来的，或者是这个他本来就是美国生的孩子，那或者是他持的是比如说是旅游签证，反正他自己是一个解决他自己的签证问题。公立学校是不为任何孩子解决学生身份的，另外公立学校也不去查你的身份，公立学校是只要你提供了你合法在这居住，你在这居住，你有一个地方，有一个地方住，有一个地址，他就一定要接收你上课。那么这个孩子的如果是爸爸妈妈不跟着的话，这个监护人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即便是上了寄宿制学校，因为这个好像刚才发了一个别人写的一个文章哈，这提到呢美国的寄宿制学校是不是很多的，我们说的是百分数哈，不是很多的，大部分的学校还都是走读。所以这个寄宿制学校你要是能够进入的话，尤其这个常想上的这个学校啊，就是一个很好的学校，竞争很激烈的，如果你能够进入呢，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蛮理想的哈。但是即便是寄宿学校，他的监护人或者说他的紧急联络人都是学校必须要求的。那么这些妈妈这些父母就要考虑到在这个学校的周边能不能找到信任的朋友，然后这个朋友呢也和他们有一个信任的关系，能够愿意负责这件事情。比如说常想的妈妈会遇到的填表填两个表格的问题就马上就出现，因为学校会要求他第一呢是说在紧急的情况下联系谁，对吧？你不能说在紧急的情况下联系在北京的一个叔叔，这个肯定学校觉得这个不是紧急情况下能联系到的，也能解决问题的，对吧？你紧急情况你希望学校要求他在附近能够马上过来处理问题，所以你一定要找一个呢学校附近的一个你可以信任的朋友或者是亲戚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你要这个表你要填好，你说好这个人是谁，叫什么名字，电话是什么，在什么地方住，学校呢也要认可这个人是可以信任的，那么你才在入学之前完成了学校必须要求的一件事情，这是说紧急联络人。好，第二个呢是关于在假期和周末的时候，就是有事情的话谁能把这个学生接走。美国的上课呢是这样的，是有春假，这个春假差不多十天左右吧。春假的时候，所有的孩子和他所有的东西都必须拿离开学校的，不能在学校，因为学校可能要做一些比如说卫生啊、装修啊等一些事情吧，维修等一些事情。所以所有放假的时候，学生必须走吧。那这个时候呢，可能只有十天。那学生的家长或者学生本人也认为回到中国不是一个最科学的安排，对吧？因为还有时差的问题，对吧？也不是最科学的安排，还是希望呢在美国或者是在学校附近有一个家庭可以接受他短期的停留。还有呢比如说这个学生突然生病了，或者是这个病是传染的或怎么样的，那还有就是周末如果是学校希望别的人可以把学生接走的话，或等等吧。那当然他要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家庭啊，来接纳他。 这个家庭呢一般是要跟学校有一个 contract 的，要讲好这个他负责什么，然后学校负责什么怎么样，要签的，然后学校呢要有责任去这个家庭了解他的住在哪儿啊，他的房子怎么样啊，他的家都有什么人呢，这些人是不是都很有爱心啊等等吧，学校认为他可以，他胜任，才会跟他签这个文件，那他的学校才会同意这个学生被这个家庭接走。所以这个呢也是把孩子送到美国来读书要考虑的一个因素。好，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最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等我们三个问题都讲完之后，可以互动，大家可以提问。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请这个常想的妈妈呢来介绍一下她为常想申请美高的这个经验。那我先要感谢那个常想妈妈这么热衷于这些公益的活动哈，这些公益讲座，谢谢她呢愿意和我们这个分享。所以常想妈妈很注重这个对孩子的培养，然后我真的是认为她申请这个美高的方式以及对常想的这个培育的方法是很科学的。然后呢这个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啊，我请他来这个介绍，他也非常愿意，所以我也非常感激他。那么下面呢是我跟他一起啊来谈谈关于这个申请美高的事情。好，这个第一个问题我们就先讲到这儿。最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等我们三个问题都讲完之后，可以互动，大家可以提问。所以我们现在呢就进入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请这个常想的妈妈呢来介绍一下她为常想申请美高的这个经验。那我先要感谢那个常想妈妈这么热衷于这些公益的活动哈，这些公益讲座，谢谢她呢愿意和我们这个分享。所以常想妈妈很注重这个对孩子的培养，然后我真的是认为她申请这个美高的方式以及对常想的这个培育的方法是很科学的。然后呢这个他也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一个人啊，我请他来这个介绍，他也非常愿意，所以我也非常感激他。那么下面呢是我跟他一起啊来谈谈关于这个申请美高的事情。第一个问题想让这个常想妈妈讲的呢是为什么这个中国的所有的大部分的学生吧都是很希望能够进入到美国东部的学校。因为常想妈妈发给我一个文件，不是他写的，是另外的一个人写的，谈到了说这个如果谈到上学的话，大家都特别希望能够到美国东部的学校读书，然后这个家长呢也特别希望把孩子呢安排在美东。说这个美东的入学啊就竞争的呢非常的激烈。我就想呢正好这个文章也是常想妈妈给我的啊，想必他对这个文章有熟悉和了解。不知道他是不是认识这个文章的写作者哈，这个反正就是这个问题我也很希望知道。那就下面呢就请常想妈妈给我们介绍一下为什么美国东部的学校是大家最希望进入的。 好的，王老师你好，晚上好。非常感谢你对那个我们和常想的这个认可啊。首先我想说一下啊，因为就是我简单介绍一下，因为常想现在在美国上八年级，刚好就是美东这个新泽西州的一个学校，差不多有一年的时间了吧快，然后他很喜欢东部，喜欢这边的学校。而且从我们就是带他去东部走访，然后他自己和他现在的学校比较呢，也是感觉这个很喜欢东部这个风格，然后经过一年的学习呢，他自己也比较适应了。应该说美东确实是现在大多数家长的这个首选啊，当然我们选择这里应该完全不是说因为热门或者一个什么，其实东部学校真的其实竞争非常非常的激烈。我们大家也都知道，众所周知，这个美东这新英格兰地区这个几个州，麻省、康州、纽约州、新罕布什尔什么这些哈，还是说确实是美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也确实集中了好多这个私立的这种名校。我们这个通过去走访面试啊，也有看到啊，这些学校确实是比较传统，历史悠久。虽然竞争激烈吧，但是孩子还是希望在这边上学，所以 最后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我们还是就是基本上毫不犹豫的吧，选择了东部这些学校。 哦，那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是怎么成功的进行这个面试的？因为我知道你是从带着孩子从纽泽西到我们这个 WMA， 就是到 Massachusetts 来，面试呢不是通过 Skype， 而是你们全家哈、啊、到我们学校来，面对面的跟这个面试官来进行面试的。那你给介绍一下这个面试的过程，讲讲这个体会，让大家分享一下，和大家分享一下。 好的，好的，谢谢。面试这个话题就有点长，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申请美高的这个三驾马车，首先是分数标准化的这个成绩，然后面试，然后就是这个特长、兴趣爱好什么这些背景提升。这个可以说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个缺一不可。但是面试真的是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环，也确实是非常的占了比重比较大。因为之前我们没有经验的时候，也听过来人都说嘛，可能比重要占到50%，你光有分数这是没有用的。面试肯定是个加分项。如果面试特别突出的话，那对最终的，好的好的，我来讲这个面试的过程吧。因为我们是去了6所学校吧，10天的时间大致，我印象比较深的啊，基本上差不多4所到5所吧，面试效果都非常好。在那个柴郡和 WMA 这2所学校是我印象特别特别深刻的。WMA 那天呢，是那个美国的那个万圣节，我印象特别深。当时一到学校的时候，就看到那个校园里好多那个学生穿着那个盛装，花花绿绿的啊，小丑的那个。开始的时候，那个James 他常想也有点紧张，招生官就是上来就是聊一些什么分数啊什么这些的东西。后来我也鼓励他，我说没关系，咱们先面试。然后一个上海的一个学生吧，一个很优秀的学生，他这一般的流程都是就是学生先带着你这个参观学校。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相互了解的一个好的机会，因为他们都是过来人，他可以给你介绍那个经验，然后他也可以给你介绍特别愿意跟你分享这个关于他的学校是一个真实的什么情况。所以这个是特别好的一个了解这个学校的机会。如果你通过 Skype， 可能这个环节就没有了。然后这个面试呢，因为这个是现场的这种面试，我感觉就不像 Skype 那么拘谨啊，那个你可以跟那个招生官面对面的，特别充分的这种，他也会给你更多的一些时间是弹性的，你可以就是确实特别的有机会来把自己的想说的、想表现的，然后所有的东西都呈现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孩子这种自信、沉着，还有就是这个诚实，特别特别的重要。随机应变的能力也是非常重要的。后来孩子出来也跟我这个反馈，就说，没有什么固定的模式，这个基本上是靠平时的这种积累和现场的这个发挥吧。而且招生官他也特别愿意这个面对面的跟你交流，这样的话，这个学生是一个什么样的能力啊、性格特点，然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他都能特别真实的就看到你这个学生的品质什么之类的。所以说这个面试非常重要，而且最后从最后的录取的结果来看，我也感觉这种校园的走访面试应该是起了那个决定性的作用。 哦，那好，我再来那个归纳一下，或者是我讲讲我的体会哈。这个面试呢，实际上是为了让这个学校，或者当然是为了面试官，他要汇报给学校的，对吧？是为了让学校呢能够知道这个孩子他不是英语系国家的孩子，他这个并不熟悉这个英语，以及我们学校自己是本身怎么教啊，怎么什么的，因为没有见过嘛，所以他就要想知道的是说这个孩子能够顺利的在我们学校读书吗？他想知道当然是这个。所以每一个学生呢，在做面试的时候，要主要的目的是要干什么呢？你要尽量的用这个机会，用这个时间去表现你是没有问题的，你在这个沟通上，在英文上是可以胜任在我们学校读书的，这个是他主要的要考核的问题。 对，是这样的。那个，其实我也这个讲一下吧。其实最好的方法哈，是有三种方法你可以解决这个面试。最好的一种方法呢是，就像常想这样，他在美国读过一年书，他读过一年书，如果就是尽管他在面试的时候发挥的不是那么特别好，那我们也是安心的，因为觉得他已经在美国读过一年书了，他还会有什么问题吗？他会不适应吗？他会有心理的一些障碍吗？他会有沟通的情况吗？沟通不佳的情况吗？就应该都放，基本上就放心了。所以最好的是在美国读过一年，这样的话呢，他的这个在这个刚才讲的这三叉马车的其中一架上，就不太会有让我们担心的地方。当然最差这三个最不容易表现的就是 SCAP， 因为它是有局限性的。你说了半天究竟表现的如何，除非你非常的好，不然的话会选择其他两个。很好，那这个问题如果还有什么其他要问的，等我们最后讲完可以问。那么就想问那个常想妈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那个走读的学校是怎么一个情况，另外你为什么送他先去走读的学校呢？他走读之前是一个怎么样的学习过程呢？他走读学校的这一年收益啊是怎么样？当然我知道你会从走读学校接他去那个 interview 是很好的啦。那其他的呢，另外还有这个走读学校有什么不完善的地方吗？你作为一个家长，希望走读的学校以及课后有什么更进一步的改善和提高的地方吗？好，现在把时间给您。 好的，王老师，是这样，因为常想七年级的时候在中国上学，是在那个海淀外国语实验学校，他们学校有和新泽西州这个 PC 学校的一个合作项目，就是八年级到美国这个学校插班读一年，这个项目已经搞了，这个今年是第五年。常讲就是等于去年9月8号来的美国。我觉得啊，当时我们选择这个海外主要的原因之一，也是我非常看重这个八年级在美国上学这一年这个项目，因为确实通过他这个学习就是有很多方面的提高。首先是语言能力确实是不一样，因为这种环境下，真实的这种美国的这种课堂的环境下，孩子这种提高是非常快的。第二个就是说他这种教学方法，这研究式的这种学习，对孩子这种他就是提高也非常大，因为跟中国的这种教学，跟中国的这种东西就是理念是不太一样的。那么我们目标是上美国的高中，然后如果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这种衔接适应美高的生活学习，我觉得这个一年这方面的收获是很大。还有就是说，因为你在美国学校嘛，你平时要插班上，你跟美国孩子接触的机会比较多，然后呢也会有一些文化上的不同和冲突，通过这一年呢，孩子也能大致的有一些适应和过渡。当然这种形式吧，我觉得也有不满意和这个不尽如意的地方。主要就是说这个像这个走读，然后之后呢课下这个时间呢比较充裕，然后如果没有更好的这种老师啊家长的监督啊，可能孩子会放松，没有在中国的时候管理那么严格，可能有的学生不自觉或者不自律，可能他的这一年的收获就没有那么大。所以我觉得这个年龄段的孩子还是需要管理和监督，因为一个初二的年龄的孩子在这个自觉自律上啊还应该是有差距的，他这个思维方式啊这种价值观啊也慢慢的去融入这个，所以我认为啊，这一年这种过渡，这种学校的设置还是有很大的这种需求。应该说对孩子这种去美国读高中有这么一年的衔接和过渡，只应该说是非常好的。我可以举个简单的小的一个例子说明啊，就是我儿子当时他班里有个同学是那个八年级，他没有选择和我们这个大部队一起，他是先行到了康州的一个走读的一个什么学校，然后就是读了一年。最近我听说，因为当时那个孩子特别聪明，但是就是有点就是怎么说呢，离开父母太小了，自己在这边，结果呢就是说学习啊各方面就是不如原来那么好了。听说最近不知道是有可能被劝退还是一个什么情况，反正就是真的走得很糟糕。所以我觉得这种走读的这种 怎么能持续的关注孩子，这个需求应该还是是有的。 哦，对，你提的这个问题挺重要的。所以下面呢，我知道关于妈妈需要妈妈陪读啊什么这个事儿也是你提出来的哈。那另外呢，你可以谈谈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样这个像小孩让孩子的课后的活动，周末的活动，就是离开学校上学的那一段时间之外的怎么样能够更好的这个关注孩子的成长。像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就说明这个孩子的课余时间是很需要有人照顾的啊，或者是家长，或者是一个什么机构，对吧？不然的话，因为他比较小嘛，他不像说我那时候读研究生了，我才过来，那自然不需要。但是现在呢，中国过来的学生呢，年龄越发的趋于更小，当然有很多他的优点，比如说能够更好的融入美国社会，能够这个英文更加地道，更加没有问题啊，等等，有很多的优点。确实是，你如果想让这个孩子将来在美国发展的话，真的是应该早一点送过来。可是呢，早一点送过来就有早一点送过来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讲到这个妈妈的是不是能陪读啊，另外他的课余的时间，他的周末怎么安排啊，谁来那个照顾他呀，谁来有进一步的辅导的课程的给予啊，对吧？这些都是蛮重要的。所以你看你提一下都什么需求 啊。对了，王老师，是这样，因为常想上的寄宿学校，我感觉从学校那个安排就能看出来，寄宿学校的课后的这个学习安排活动，学校好像就是安排的非常满，这个不是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也看到一些走读的这个学生，然后就是这个活动我觉得安排主要是一方面吧，主要就是说孩子在这个低龄留学，他其实小留学生问题还是很多的，他不是说光是学习那么简单，可能上心理上啊，还有就是属于这种能不能自觉自律啊，然后生活上学习上会遇到很多的挑战。我也听有些妈妈说就是想去陪读，但是可能学校不允许或者一些什么情况吧，是不是我这么想，是不是有没有就是人愿意来做这个事情，然后就是可以给孩子们持续的一个这个学习上的监督指导。就像比如说你在中国可能课后有家长老师或者有学校有什么课外班什么的，但是美国那儿没有，应该都是全凭自觉，所以我就想看看这方面有没有别人都是怎么解决的啊。这个我感觉主要是学习上的一些指导吧，我觉得还有说比如小孩他遇到困难，他这个心理上产生什么问题，就是比如大人或者什么老师啊，或者说能及时的给他去安慰一下，安抚一下，或者给他讲讲道理。可能这个我觉得啊，尤其是到美高的这个前两年，可能心理上的这种需求比这个学业上这个帮助应该是更大。 哦，看来这个非常的需要，尤其是年龄小的时候，明白你的问题哈。这个要么就妈妈陪着，其实妈妈陪着仍然存在着一个课后辅导的问题，对吧？妈妈陪着自然是可以解决关心他，对吧？有人管，有人照顾他的生活，但是对课后的辅导呢，这个妈妈可能本身还是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都应该是我们把它提出来，然后看看怎么大家共同努力，家长啊，教育机构啊，对吧？我们参与这些互动的这些这所有的人哈，看看有什么好的建议或者实质上的一些帮助解决的这个方法，以及参与，因为美国特别喜欢那个家长参与这个学校教育的活动。好，非常感谢那个常翔妈妈和我们的这个互动。这个没有关系，我讲完第三个问题，也就正式陪读的这个问题哈。我讲完这第三个问题呢，我们尽量掌握在我们讲座是一个小时，然后互动是半个小时这个计划。那你可以再问常翔妈妈问题，她可以再继续解决啊。那好，那这个前面这两个问题就讲到这儿。 啊，对对对，王老师，我还想问一个问题啊，就是当时我也听别人有说过，说这个美国学校特别的那个活动特别多，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家长的去参与啊，因为咱们这个寄宿啊，家长肯定去不了，这些就是我想知道到时候会怎么来解决，因为比如说美国学生家长都去了，那么我们的孩子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就是这些活动需要家长到场的时候会是一个什么情况。 下面讲最后一个问题，就是第三个问题。如果小留学生的妈妈要来陪读的话，那需要怎么样一个条件和怎么样一个会遇到一些什么美国的什么情况呢？那我就来介绍一下。那先回答长想妈妈说的这个事儿哈，尤其是那些公立学校，就是家长参与的事情挺多的，就是他很希望你能参与。比如说我的小孩是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因为我就住在沃伯汉，这个长想上学的这个学校的名字就是我们town的名字，叫 Wolverham and Monson Economy。Monson 是挨着我们的另外一个town的一个名字。那我们学校和 Monson 都有很好很好的公立学校。这个美国学校希望家长参与很多事情，比如说对于公立学校来说呢，有的时候就是义务的，比如说你去学校，你了解学校的环境啊，然后你帮着学校的图书馆整理书啊，还有就是我们有开放日，学校学生和家长都去，然后这个他们还有演出，演出呢都需要学生家长的去听啊，去看呢、啊。然后那个演出呢，实际上是它也不是卖票，但是你可以随便买点什么东西，或者你捐给他放一点钱。另外还有比赛，也都是希望家长去的。他们有各种的这个比赛。我的那个老二是吹黑管的，对，他们还有乐队，那个乐队挺棒的。回头我一会儿放个录音给你们哈，还在我们 local 的那个电视台有播。然后他们乐队呢，在打比赛的时候，就是比赛的中间乐队还演奏一下，然后还有呢自己给自己加油，就是我们如果我们学校如果赢了，这个 Michael 他们乐队就会呜呜吹一通，就是有很多的互动的活动，你参加的话呢会更好。另外还有的时候呢，是比如说 Michael 有一次回来跟我说，还说妈妈你给我40块钱要给学校，我说那为什么呢？他说他们要给那个长跑的人指路。所以有时候这些公益活动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就是他学校鼓励呢这个孩子参加一些课外的一些活动，这个活动呢他看上去又不是必须的，比如说Michael 要去给人家长跑的人指路，这不是说你必须每一个孩子都要去，每一个孩子都要管。那当然我们是有的时候是会不交费的，有的时候会交一点费，因为人家组织嘛，组织你一个活动嘛。Michael 还有说呢，参加这个活动对上大学是好的，因为他会给一个分儿。这个好像你们有的时候有时候你可能也都听到过，在高中的参加公益活动的也是对上大学也有用的。你要是想上什么特别好的那些常春藤学校啊，他除了看你的分儿之外，他也要看你是否热衷公益啊，是否参加什么体育活动啊、音乐的乐队的活动啊，都是很有用的。所以家长参与呢，就会让这个孩子的参与的这个事情更多。如果家长不能来，其实应该选择一个你所信任的，也比较负责任的，也能拿出一点时间来给你孩子的那个联系人。因为你是有知道他一定有一个紧急情况联系人，还有一个呢就是孩子要接走的时候是让谁接走，送到谁的家去，但是通常都是他们来，是谁接的。这个联系人呢最好能够代替你参加学校的那些家长互动的活动。好，现在还有13分钟哈，那我就先讲一下这个，就是妈妈陪读呢需要一些什么条件，就是要做什么事儿。那首先呢，第一，这个妈妈是要有合法身份的，这个对吧？这个美国的身份呢是这样几种，比如说F1 啊，他什么人可以拿 F2 呢？是配偶可以拿 F2， 比如说我在读。如果是我在读研究生啊，或者别人的什么人在读，有家长嘛，他在读研究生，他的配偶呢是可以拿 F2 作为陪读的，但是他的孩子应该不是，这个他的孩子和他的配偶应该是根据他拿到一个合法的一个身份，但是你孩子呢不可能给妈妈申请一个 F2，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没有配偶的陪读，但是没有父母的陪读这一项，所以孩子没法给父母申请 F2。因为这个免签的在美国这边的要求是，只要你入境，他一定给你一个6个月的居留许可，就是你可以在这儿不离开啊，持续的居留六个月。那你居住这6个月呢，一般的这个学校都不会超过6个月，一个学期就是4个月上下，那中间 你的孩子都回国了，你过暑假了，你不可能不回去的，对吧？你只要是暑假也跟着孩子一起回去了，然后等孩子到了，这样的话呢，陪读的妈妈或者是爸爸就要自行解决身份的问题，不能够让学校，比如说你不能要求 WMA， 你说常想在你这读书，他是拿 F2 的，那你要给我解决，我要陪读，你要给我发一个什么什么东西 F1 或者 F2 或者什么东西是不行的，他没有这个权利，他也没有这样一个美国也没有这样一个事情。所以呢，这个常想并不能帮助妈妈申请陪读的身份，这个身份必须妈妈用其他的方式自行解决。好，那自行解决自然那就你们看是什么更合适。当然有人是他申请复杂的，比如说投资移民啊等等。那最简单的呢是什么呢？最简单的是你如果有一个10年免签的话，这个问题实际上就解决了。你不需要常想为你申请一个长期的 F2， 你只要有一个10年免签，你就可以过来陪读。所以要是学生上学的地方有很多的出租房，那个附近呢有很多多家庭的房子啊，或者那种公寓的大楼啊，那就租就没有问题啊。如果说这个孩子上学的地方呢是一个比较高档的社区，没有什么出租房，那可能就需要或者是买房，或者是住hotel总是不好，住宾馆总不是一个陪读的好的方法，对吧？因为很别扭了，又不能做饭，又不能什么的，就很别扭了。或者是有什么机构啊，可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后面我愿意和常想妈妈和大家一起来探讨，我们怎么解决这个妈妈的这个陪读的这个住房的问题。另外还有呢，妈妈除了住房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其他的需求，比如说刚才有讲到孩子的需求，对吧？他如果是一个非寄宿的学校，是走读的一个学校，他回来应该有人专门的辅导课程，然后也应该有一些这个活动，课外活动的安排，这些呢妈妈通常都是不一定能够胜任的，所以最好是有这样的一个机构啊，可以负责走读学生的课后的辅导，以及活动的公益活动的一些安排。再其次呢，妈妈的生活其实也是有需求的，对吧？妈妈如果在这除了这个陪着孩子就没有别的了呢，那好像在时间上啊也不是最佳的这个科学的这个安排。其次呢，其实妈妈也需要提高的，对吧？妈妈在美国她需要了解美国的法律啊，这个美国的税务啊，还有如果她想买房子的话，她要对美国的这个房产有个了解啊。对房子的这个市场有个了解啊，他也需要学习很多的东西。还有在美国，当然你要学习英文呐，你的英文要提高，对吧？还有就是，比如说你去一些礼仪，一些美国人的礼仪跟中国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些习惯也是不太一样的。这些呢，都需要，如果妈妈能够了解，包括你去订餐，你去西餐厅订餐，你应该怎么要啊？你应该怎么习惯他的方式啊？这些都是应该知道的。另外肯定很多陪读的妈妈还是希望自己有买一个房子，对吧？那你买一个房子你也需要一些知识，你除了需要一些知识，你还需要一些时间，要有人带你去看呢，要有人介绍这个location 是怎么样啊，这个地方是不是有什么状况，具体是怎么回事，对吧？然后房子呢应该都看哪些问题是主要的，应该必须关注的，这些也都是需要学习的。所以妈妈在美国呢也应该提高自己啊，也应该有一个学习的一个交流的机会。那就是我们就希望在通过这些讲座啊，通过这个大家的了解呢，能够让妈妈也可以提高，让孩子能够受到最好的教育。为了能够更好的交流来实现大家这些想法哈，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呢更健康、更快乐啊、更这个更聪明吧，更好的这个方式来吸取知识。另外在美国呢也不会有什么大的问题啊，或者说都能够协助来解决。那我们现在呢除了在这个网上，我们在这个谢谢群主哈，就是我们会目前会有连续的四讲，这是第二讲，下个星期的同样的时间还会有第三讲。所以说呢，妈妈的提高也是一个 就是我们如果在探讨这个事情啊，我们其实我们在这个讲座就是想找到一个方式来解决小留学生需要大家解决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对吧？来了解到底是他们需要什么，我们能够解决到什么程度，我们怎么解决是最好的，什么样的一种安排对学生本人，对他的那个爸爸妈妈是最科学的，对，我们需要探讨这个事情。那我们也愿意呢把这个事情通过讨论来得以提高。另外我们确实也觉得这个妈妈也是需要提高的，妈妈最好也有一个地方可以不断的获取知识，除了英文之外获取一些其他的和美国有关的有关的事情。比如说美国的地理啊，美国的历史啊，妈妈也应该知道的，对吧？你不知道美国地理，你怎么知道你将来的孩子到哪儿去读书啊？地点呢是在北京海淀区颐和山庄。那个强强的妈妈有去过了，还有一个妈妈王颖什么他们也都有去过了，他们都说呢非常的希望能够几个妈妈和学校当然我也会在没有关系，几点我们是安排在中国的时间，每个星期六的下午3点，那我会跟你们互动这个那面呢有其他的3-4个老师吧，也都会参与，他们有的老师都是来美国考察过的，另外呢也很谢谢长响妈妈，可能有的时候长响妈妈也会去也这个和大家共同的交流。我们时间上呢都是安排在每个星期六的下午3点。如果听了这个讲座的你的朋友有什么需要，是愿意参加这样的这个活动你可以微信我，然后呢我会帮助你报名。当然呢也可以微信这个长响妈妈，她也可以把你这个放在那个名单上，然后每一个妈妈呢都会被安排在哪一个周末大家都会见到。我们在人员上是控制的，比如说一定是在10个人之内，这样大家的交流就会比较充分，妈妈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随时提的。另外这个活动是一定是免费的，还有茶点招待。好，今天呢这个讲座呢就讲到这儿那下面就是互动的时间，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提问。那个我想请长响妈妈再讲一下为什么是你认为来读一年是最佳的方案。另外呢你在读一年的时候是要同时申请几个学校吗？因为刚才好像你有讲到，你说长响拿到了6个学校的这个 interview， 就是面试的通知。那当时呢，当然他长响已经在美国了，对吧？他已经在纽泽西了。那拿到面试通知以后呢，长响去到学校面试就会比较方便。另外刚才好像你也讲到过，你说如果能够见到面试官的话，能够面对面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法。那你看你再介绍一下这个事儿是怎么拿到那6个学校的那个面试的呢？然后你是怎么安排这个一一的去每个学校的面试活动呢？ 王博士你好，我想问一下，如果就是我孩子想去美国的话，需不需要托福成绩？谢谢。 对，上美国是需要托福成绩的。如果你要是想申请这个很好的排名很靠前的学校，是需要托福成绩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托福成绩也可以来读书。那么来读书呢不是直接进入 WMA， 而是上这个刚才长响妈妈说的这样的学校，或者是我们联系的这种学校是不要求托福成绩的。那你可以在这读一年。你如果想申请有名的学校是肯定要有的，那你在这读一年的过程中呢，你也可以安排托福考试，给孩子安排托福考试，因为他在这面读了一年了，他的英文的提高应该这个效果远远比在中国要好的很多很多，因为语言的问题环境是很重要的。另外还有一种学生就是也安排不出去，他也没有朋友接他走，那就只能回中国，因为在放假的时候是不可以留在学校的。对的，是有费用的。我们就说这种最简单的那个费用呢，是学校跟学生沟通的，然后学校跟学生沟通好了以后的这个费用，再会去跟那个住宿家庭沟通， 如果住宿家庭也没有问题，学生就是学生，当然也就是学生家长了，也没有问题。那么这个短期的不用回中国的，在住宿家庭里度过一个短期的假期，那就可以办好了。这是由学校来协调的。但是这种情况呢，都是仅仅提供食宿，没有任何的辅导和监管。如果说大家在探讨这个问题，要是想把学生的那个假期啊，或者是周末，甚至有的时候想在下课以后哈、都得到一些辅导的话，那就是我们要看和家长一起，当然我们在美国这没有问题哈、看家长有没有这个需求，如果家长有这个需求，我们就在美国办这样的班，家长也可以来，也可以参与，然后学生呢除了住之外还会得到一些辅导，因为整个的你比如说春假吧，差不多有十天，不到十天也差不多吧，就是你如果送到寄宿家庭去了，他因为这学校跟家庭签的合同也没有辅导的问题，也没有其他的问题，只是说你这小给小孩安排住的地方啊，那负责他吃饭就 OK 了。对，我就举我的小孩的例子好了，我那个老二呢是在一年级的时候我把他送到中国去了，是中国也是读一个寄宿的一个学校，他最开始的时候他回去是不会说中文的，他可以懂，他可以听懂，因为当时还让他拍了一个小，那时候08年的时候嘛，还拍了一个小的那个小的那个片儿，就介绍那个叫福娃吧，介绍那五个福娃，我还跟那个导演说，我说他不会说，他不会说，但是导演说没关系的，没有什么台词，就是跑啊玩啊就可以了，他听得懂就行，我说 OK 他听得懂，所以呢他根本什么时候说话都跟我说英文，他不会说中文。然后他在学校呢，那个学校就是住的挺好的，他每个小朋友的房间呢是有那个电话，那所以我就能给他打电话。那我第一个月打电话他全跟我说英文，但是第二个月就开始跟我说中文了，就非常对，就是这个托福成绩呢永远是需要的。但是你看你上哪一个学校，就是说我现在是讲没有托福成绩没有啊，这个现在没有，你可以来美国以后有，就是只要你想进入名牌高中的话都需要托福成绩的。但是这个托福成绩呢并不是说你进入美国就一定要有，你进入美国只要你进入的不是那种名牌的高中，而是比如说走读的一些学校，你可以暂时没有托福成绩就过来学就是了，是有可能的，没有托福。好，非常感谢大家，这个讲座呢就是在一个小时，现在这个到了，那么下面的半个小时呢是互动时间，不管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啊，我会在现在回答，如果有什么没有听明白的啊，或者有什么新的问题都可以，我们都会在这儿来解答。有的如果是问家长的，那长小妈妈也在这个群里，她也在，如果有你也会可以问她。我们都会在这儿解答。另外常想妈妈有什么刚才没有充分的，由于时间的关系没有表达充分的，你可以在这儿再强调一下。 上了这个年级的学生，那个从儿子他现在这个学校的情况，他就是虽然他是八年级，但是他是很多课程都是已经学就是美国九年级甚至十年级的课程。就是他是这样，你比如数学英文什么这些你是可以去选择的，你进去以后你考试，如果你成绩很好，他就可以说根据你的年龄去啊，不是根据你的程度去选择你这个相应的级别，并不是像中国似的都是一刀切。你比如说这个历史，就是我儿子他在这儿上第一个学期之后呢，就是上那个世界史美国史这块他就学得非常好，然后他们就选了几个学生，就等于这几个学生就可以进入到美国学生的那个班里，就完全就是跟美国学生这个水平是差不多了，而且他通过考试什么这些证明就是成绩非常好，不次于美国的这个，而且最近就是 WMA 已经和这个录取的学生这个联系，就是选课这些东西安排什么的，我也把这个选课单都发给他看了，因为孩子一看就觉得这个非常熟悉，这种形式和他们现在这个学校的基本就差不多， 所以他心里就特别的这个踏实，就特别有谱了。他不是说就是刚刚比如说你没有这个准备，你就是无从下手，他现在就是感觉这个很轻车熟路了。 我是问的纽泽西的那个费用，因为我是知道这个 WMA 的费用，以及通常呢这个通常的费用哈，这个美国是生活费基本上没有什么大的浮动，就是20000上下，生活费和就是吃饭和住了，学费呢都是30000上下，基本上是这样的。然后贵一点呢，这个在生活费上没什么变化，但是在学费上有，就是很好的学校的学费可能会是40000呢上下，或者是更高一点。就是我想知道那个中国就是您说的这个走读学校的费用，那他生活费和这个学费是怎么分配的呢？这30000多人民币。 所以我觉得他这一年就是过渡还是很好，很有必要的。不管是什么形式吧，你是怎么来美国也好，或者在中国去参加一个国际班的学习也好，总之这种过渡我觉得对孩子还是有利的。如果你什么都没有，就是你直接这个来，他多多少少会有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有的人可能长，有的人可能这个过程还，有的人可能短，有的人可能这个过程还很长，反正我认为情况是这样。 这30000多人民币，或者说这个学校，因为我知道他是走读的哈，那你在上课的这个时间是没有问题，我也没什么疑问，肯定是按照美国的这个学校的安排来做的。但是如果是课后呢，他这30多万人民币，都还包含什么呢？有没有课后的课、课后的辅导，还是说下了课以后，因为我们这边下课蛮早的嘛，大概在2:30就开始有下课了。那么2:30之后，都没有任何的教学吗？还是有包含教学？另外是还有什么其他的服务吗？就是这样一个您的小孩上的，就是上的这个学校，关于课后的安排是什么样子呢？ 王老师是这样，我说的就是美国 PC 的这个学校。对于中国学生这一年的费用是30000多人民币，30多万人民币，这个是包括了所有的那个学费、生活费，然后还有就是两次回国的这个机票，签证费，包括在美国所有的带着学生，比如周末去玩、去参观什么，就是所有，你家长不用再花一分钱了，这个是所有的费用。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划分，反正就是你交了这个学费，这一年你就家长什么都不用管了。这个当然是有了，因为我们学生是比较多的，就是来这一年是学校统一安排的一个项目。这个课后我们会有中国老师陪伴孩子，然后就是上晚自习，课后的回到自己住的地方的这个活动，上晚自习，然后周末还有就是晚上的时间，我们会学习那个中国的课程，数学、语文，还有一些中国的这个理科的一些东西课程什么的，这些全部是包括在里边的，不可能说这个放学以后没人管，这个应该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做家长还是比较放心的。 好，很谢谢长晓妈妈这个回复。那另外我想问你一下，那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费用对于家长来说是可以的吗？或者他们有什么其他的吗？这个需求也是存在着，这个费用也是可以承担的，是这样吗？也就是说作为家长来说，这种比单独的放到这个某个家庭去更好一点，家长总是希望除了上课的那几个小时，2:30下课以后还是有一些学习啊，或者是集中管理的，对吧？是这个意思是吧？ 应该费用是还可以，因为据我所知，就是我们儿子也有同学，他们没有跟着大部队，他们先自己在美国也是找了一个就是当地的这个华人办的这种学校，也是像这种的有点辅导的机构这种性质吧。我听说他们的费用应该是在66000美元左右，也是相当的不低了。 好，今天的讲座基本上就在现在结束。如果有 有家长或者是有什么朋友哈，对这个有兴趣的话，可以微信我，应该也可以微信常小妈妈哈，这个我们都会给你们安排在周六的这个在海淀的这个面对面的这个座谈。如果你们有需要呢，就微信我。另外在下一次讲座中呢，像刚才那个老师提到的那些问题，比如说是否需要到美国来的话，是不是需要托福成绩啊？如果没有托福成绩，应该怎么样来进入美国的学校呢？这些关于这个具体的问题啊，是上面提到的这些具体的问题，都会在下一讲呢来很这个具体的来回答。如果是参加我们星期六的活动呢，你们也可以在活动中提出问题，那么我们也含在下一讲回答。好，现在还差一分钟啊，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时间再一次的向常想妈妈表示感谢哈，然后就是再一次的感谢群主，再一次感谢转播员的辛勤的工作，然后也谢谢大家对我们这个讲座的关注。好，谢谢大家。